我想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男人会以为女人要钱要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女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懂她的男人。女人呢，有时候又会以为男人要好看又要听话的，其实也不是，男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温暖她的女人。女人要的是一个归宿，男人要的是一个家，不管中间有多少花样，到最后呢都是殊途同归，不是吗？其实爱到终点只靠这三样，相知、相伴和相信。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爱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 Chicken's fine， 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地陪你打败，每一次放弃。

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什么是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有这样一句话呢，说的挺好的，说在你最爱的时候你不想结婚，在你最想安定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或许这就是婚姻。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一个人，最后把生活却给了另外的一个人，这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一个相濡以沫却平淡到终老，一个是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一个是惊艳了时光，而一个却温柔了岁月。所以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得刚刚好，你说呢？ 周末午夜人的话晚上苹果的夜晚，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理狂花蛋，一起大声呼喊，唱起我们的说拜拜。礼物喜欢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电台散发美丽正气弹，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多久没接受这邀请了。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不一样，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轻轻摇摆，跟着我不要伤害，跟着我来把光彩照亮天空地带， 生活当中两个人牵手时间长了，可能新鲜感就会淡了，慢慢的就会有裂痕了，距离呢也就渐渐的远了，紧跟着呢抵触可能就会来了，拒绝来了，争吵来了，等等等等。其实爱情的路上谁没有分手的念头，谁没有挣扎的感觉呢？没有了矛盾和平静，爱情就是一种摆设，就是一潭死水，不是吗？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其实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安息，懂得你的人其实是最温暖的。不知道广圈的你是否有遇到这样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很温暖又很懂得你的人呢？ 当现实又加上我的翅膀，努力也飞不到想去的地方，你说我们来唱歌好吗？唱到阳光拍手轻风了脸颊，当恋人不懂得我的希望，努力也想不 看到风和头发跳起了舞吧， 我是一只正在爱上的鱼。

去镂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追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了悲欢，追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经常做节目的时候呢，会收到一些朋友哈发了一些可能会情绪比较低沉的一些话语，然后我就会安慰他们说生活其实挺好的。其实确实是这样，无论你今天要面对什么，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坚持下去，给自己一些肯定，这样的话其实你比自己想象当中还要坚强。人生就像是一堂寓意丰富饱满的课，你可以细细品味，细细琢磨，却不可以来回学这一课程。人生要做的事儿太多，千万不要在一件事情上来徘徊，只能继续往前走，有时候呢要学着放下，做到问心无愧就好。这里是品杯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钻匪，我们下小时再会。 偏心，你真的偏心，感情为何你从不提，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等候你却没有回应。多心，或许我太多心，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温痛的脚印，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学会冷静，冷静才发现爱并不轻。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我的肚脐闷得没有道理，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我不敢下雨，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我分是 伸出我的手，从未找到活的理由，只要抬起我的头，总会看到天的庇佑。是否约好一起走，会否永远一起漂流，踏上理想依旧。太多青春生锈，我不懂什么叫成熟，最好最后，我爱我恨我有，在怀疑的时候更相信不退后，在漫步的关口更勇敢往前走，被别人的成就又反复不透眉头，在我的宇宙就算你不说拥有我的自由，剩下多少朋友，太多需要忍受，太少不用颤抖，我不懂什么叫成熟，最好最后，我学我恨我有，在怀疑的时候更相信不退，我的朋友更勇敢往前走，对别人的成就又反复不走眉头，在我的宇宙剩下你不所拥有我的自由，只要有真有就有我的想你 날 불안해 불안해

的笑脸。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我的心 永不改变。 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 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想 听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希望你身边的谁能够为你做出哪一些改变，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娟子说，希望我可爱的宝贝能明白，我跟他分开不是不爱他，希望他不要不理我，妈妈爱你，很爱很爱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离开宝贝，但是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离开他的话，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他的内心当中会造成一种母爱缺失的情绪吧，可能就会有一些疏离，对不对？所以有机会的话还是多陪在孩子身边。 是谁记住他时间有些微妙，你频频出怪招，说要多的订票，荧幕在热闹，我却有小苦扰，爆米花就快被吃完了，玉米饼吃爆米花前要到了满草，先我等到你脸过前会加速心跳，这比喻发你不知道的又变得耳痛，有些想散掉，跟你在发烧，爆米花的味道将你给打好，狠狠吃感冒，热情又打好，快乐在痛着咆哮，相爱大小小，轻轻撞牢。 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玉米饼蒸包 信仰。 炽热光荣

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希望你身边的谁能够去为你做出哪些改变，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 Caroline 说，爸爸的性格呢比较闷，话比较少，我希望爸爸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妈妈，能够多陪陪妈妈，陪她逛逛超市，聊聊天，偶尔能制造一点生活上的小惊喜，让妈妈能在实际表现当中看到爸爸的在乎，而不仅仅只是心理。可是很多时候对一个男人来说的话，可能表达爱的方式就会比较深沉，比较含蓄吧，不太善于用行为或者是语言去表达什么。我是这样觉得的。当然如果可以改变爸爸的话，让爸爸更加直白的去表达他对妈妈的那份关心，当然会更好，不是吗？这里是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尊飞，我们明天见。 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当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直到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今夜如花一样飘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